都变成了共同的节目的午后，牵手下的人的温柔投入我们两个宇宙，青春给到你的节奏变成了动荡的战斗的午后，经过清晨的扰扰最后的天荒地老来迟到，饭店旁你的怒吼有没有绕梁三里的情票，记住青春的破晓照亮那时代的需要，刻骨铭心的握手能不能刹那之间的回报，青春给了你的火焰让我成为你的时间，生命对着浪漫节奏变成了共同的幸福的午后，天手带来人的温柔投入我们俩的宇宙，让你的节奏变成了共荡的相逢的午后，经过清晨的扰扰舍不得天荒地老来迟到，漫天不停的怒吼有没有绕梁三日的轻飘，日出清晨的破晓能不能绕梁了时代的虚表，刻骨铭心的握手 带来一首歌，这歌是